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95集，扭转乾坤。等赵普走了，展昭站了起来，顺手一把拽了殷侯回房间关门。白玉堂也站了起来，伸出两只手拽住天尊和陆天寒拉回房里关门。剩下众人面面相觑。乌沙大师伸手给林业火，林业火打着哈欠捧着杯子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歪头看自家师父，一如既往的伸手拍拍乌沙大师的肚子。 该减肥了啊。 大和尚气得直喘，不过其他人呼啦一下围住了无沙大师，那意思好奇求解释。腰长天走到公孙身边坐下。 你跟谁学的？ 学什么？ 燕王朝的秘语失传很久了，连阴侯都基本不认识。 大概是因为赵普的关系，公孙对腰长天并没什么防备心，见他问就很老实的回答。 一个老头教我的。 那老头左脸是不是有两颗泪痣啊？ 嗯。 邪了门了。多久之前的事呢？ 两年前，他当时得了很怪的病，手上拿着一张不知道谁给他写的我家的住址。他穿得破破烂烂，身无分文，瘦得皮包骨头。我不收他银子，他非要教我认古字，不过我挺有兴趣的，就学了。 骷髅爷爷。 骷髅？ 嗯，瘦的跟一副骷髅差不多，所以小四子这么叫他，人很和善。 腰长天忽然笑了，似乎被公孙一句话给逗乐了。 很和善？ 有什么好笑的吗？ 门口被赵真拽到回廊的赵普继续望天。赵真黑着一张脸。 算了，天尊还救过你的命，就当给他个面子。 赵真斜眼看赵普不说话。 白玉堂是江湖人，又不是做官的。 赵普一摊手，那意思人家不拿你俸禄自然也不给你面子，更何况事关天尊和阴侯。 王夫子恐怕就是知道了这件事而送命。七哥当年想告诉朕的应该也是这件事。 幸亏七哥没成功。 赵普自言自语。赵真无语地看赵普，赵普皱眉，单手一搭赵真的肩膀。 哎，我好歹大你几岁，是你皇叔。 来这一套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有些事违背常理，是祸不是福啊。逆天而行这种事情要遭天谴的。好说不说，你看看影药王的下场。 赵真不语。赵普接着劝他。 算了，你又不是想做秦皇汉武，别想有的没的，当仁德皇帝最好了。 赵真沉默良久，叹了口气，随后一拂袖。 哎，朕不管了，你们解决吧。 说完，赵真带着南宫走了。赵普松了口气，脸上刚才劝赵真的嬉笑神情也没有了，抱着胳膊斜靠着廊柱发呆。邹良走了过来，他刚才坐得远，也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于是站在赵普身旁看他。 如果让你扭转乾坤改变过去，你有没有想做的事情？ 邹良愣了愣，随后点头。 我想回到20年前，阻止我爹进入归海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样做了，也许今天这世上就没有林业火这个人了，你也可能不是今天的你。 那是自然，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吗？ 不可能啊。 你呢？你有没有想改变的过去？ 赵普沉默片刻，开口。 谁要改变过去，我就宰了谁。 这么严重？ 赵普没说话，他对现在特别特别的满意。 如果有哪怕一丝偏差，他可能就遇不到公孙和小四子了。想到这里，九王爷突然一捂胸口， 哎呦，心塞。 殷侯被展昭拽进房门后，到了桌边坐下，就见展昭跟着猫似的动作奇快，关门落门栓锁窗户，然后上下左右都看了一遍，连墙缝都去瞧了瞧，确定四周围没一个人之后，嗖一声到了殷侯身边。 这娃养的也太好动了，小时候在襁褓那会儿没绑住他的原因吗？ 展昭神情认真，眯着眼睛看殷侯。 那卷轴上写的是真的吗？ 当年妖王就是通过那卷轴找到万咒宫，应该不会是假的吧？ 展昭张大了嘴，随后就开始皱着眉头想心思。殷侯刚给自己倒了杯茶，展昭突然一拍桌子，殷侯差点把茶洒出来，就抬眼看展昭。 哦，原来万咒宫所谓的百病得治，起死回生是这个意思啊。 反应还蛮快。 殷侯点点头，顺手戳戳展昭脑门。展昭再一次张大了嘴巴，良久良久，最后合上嘴，双眼睁得溜圆，盯着殷侯。殷侯抬眼看展昭， 怎么样？ 你们去万咒宫是因为玉堂的外婆，还是不然为什么玉堂他娘出生和他外婆死的时间对不上呢？ 哎，别弄错了，我们去万咒宫是被逼的。 逼？ 去万咒宫的目的并不是你说的那个，起码最开始的目的不是。 那你们好像曾经讲过去万咒宫是给李便拿东西。 哼哼，没错。 展昭拽过一张椅子来坐下，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最后歪头看着殷侯。 那 这就是一个皇帝得到这个卷轴的结果。 殷侯将卷轴放到桌上，展昭微微一愣。殷侯抬手轻轻一弹展昭的脑门。 白玉堂是个人物？ 那是。 殷侯伸手指了指卷轴，叮嘱 记住，绝对不能让这卷卷轴上的秘密流传下去。 要不要毁掉卷轴啊？ 要毁掉的是万咒宫。 可是万咒宫不是已经…… 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，难道真的是门开了？ 殷侯微微皱眉，神情有些忧虑。 万咒宫里的那扇门真的可以改变过去未来？ 白玉堂好奇地看天尊和陆天寒。天尊端着茶杯默默喝茶，陆天寒看着白玉堂语气平静。 当年李便见王朝覆灭势不可挡，于是就动了歪脑筋。 闻言白玉堂就皱眉，天尊呵呵笑了两声。 嘿嘿，比起李便，赵真小朋友可是好了不知道多少了。不过嘛，皇帝就是皇帝，无论是哪个皇帝都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江山陷落。只要有这么一天，如果有个法子能扭转乾坤，多大代价他都会去试。就算赵真这代不会，他的下一代，下一代的下一代，一个永盛不衰的王朝是从来不存在的，总有想到万咒宫的一天。 李便觉得江山即将覆灭，所以让银妖王和你们去改变过去。 万咒宫千难万险，有进无出，妖王用了唯一一次机会，改变的却不是他李便的命运，也不是挽救覆灭的皇朝。 陆天寒看了看天尊，白玉堂也看了看天尊，心中有数，妖王得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改变的是殷侯和天尊的命运。 可是真的可以？ 不可以，逆天而行是要遭天谴的。 那 所以…… 陆天寒压低了声音看着端着杯子走神的天尊。 妖王死无葬身之地。 白玉堂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下意识地看他师父的神情。天尊端着杯子依然默默地发呆。 白玉堂突然理解了妖长天说的，一切都是因为妖王太过宠溺阴侯和天尊造成的，或者说 妖王改变的还有我们的命运，或者说他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。因为世上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的，一点改变就导致了后边所有的改变。 没错。 可究竟是怎么改变的？ 具体的方法只有妖王知道，那个卷轴只有银妖王读得懂。进入万咒宫之后机关重重，还要提防人来抢，最后妖王自己上了万咒台，那里有佛眼门，妖王独自进去的，也是独自出来的。他离开之后，万咒台就崩塌了。 万咒台？ 万咒台是万咒宫的中心，一座高塔上有10000只眼，每一只眼里都有一条咒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